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这个说法起源于什么时候？咱北京历史上的三伏天到底有多热？在没有摄氏度符号的古代是如何记录高温天气的？三伏天也是蚊子最多的季节，在没有蚊香驱蚊器的年代，人们如何驱蚊防蚊？老北京如何度过三伏天呢？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老北京的三伏天。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老朋友，北京文史研究专家，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一书的作者扈立平。扈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今天呢来跟我们说说三伏天特别的应景哈。咱们老说这三伏三伏哈，这三伏这个说法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伏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伏啊，实际咱们查一下的古书，它是这个隐藏之意，就表示那个阴气受到这个阳气所破，藏伏于地下。三伏之说呢，始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 春秋战国那会儿就有了， 到现在有2000多年了。比如《史记》中吧，就有德公2年出伏以狗御谷的记载，包括《汉书》中也有。《汉书》中这样说的：“伏者，为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生，故为藏伏。”因名伏日，他当时最早的古人称伏日。 伏看来就是这藏在底下了，是吧？ 对。 刚才您说的阴气呢，受阳气所迫，天太热了，阴气被迫藏伏在地下，所以就三伏。 对，你看唐人他们写的呢更明显，他说的那个六月三伏节，这个六月它指的是个农历的这个六月，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七月初，差不多这个时候。 公历的七月初。 对，比如这个唐代学者张守节在这本叫《史记正义》的这本书中就介绍到，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公为之，故云出伏。伏者，藏伏必盛暑也。这是古人说的，咱们现在听起来稍微有点这个绕嘴。但是呢，气象史话这本书呢，他介绍的就比较通俗了。他说呢，伏从夏至开始。依照这个天干地支的这个排列顺序，就是第三个庚日起为初伏。第四个庚日起为中伏。立秋起第一个庚日为末伏的首日，就是说末伏是10天。三伏天出现在小暑和立秋之间。这等于这个大概30天到40天吧，是一年中最热的最潮湿的这个季节，所以三伏呢他说是始于这个春秋。他跟古书记的还是相同的。 在春秋时期就有三伏的说法了。那么刚才呢您也说到了这个三伏，其实一般是这个初伏、中伏和末伏，一般是各10天30天，但是今年反正隔几年就会 有一个 润的。 对，有一个润的叫中伏多10天， 今年就是这样的。所以今年其实是40天、初伏10天，中伏有10天，然后有一个润的中伏10天，再末伏10天， 就是相对来说热的要天要长多一点。 是的呀，俗话说小暑大暑紧相连，气温升高热炎炎，三伏天是最容易出现高温天气的哈。所以扈老师来跟我们说说，那古人是怎么来记录这个炎热的天气？他们那个时候用什么来记呢？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摄氏度是从国外传进来的呀。 对。实际呢，咱们现在呢，这个在气象学上吧，一般是以这个单日，就是一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作为高温的标准。 是35摄氏度。 对，35摄氏度是高温的一个标准。如果多天在这个摄氏35度以上，就称为这个高温，在古代呢称为这个热浪。它属于这个气象灾害了， 叫热灾是吧？ 对，古人呢称之为热灾。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摄氏度呢，是目前这个世界上比较通用，而且也是比较认可的一个计量这个温度的一个符号。咱们用的就是这个一个小符号，一个 C， 左上角一个小圈，大家伙都比较熟悉这个摄氏度。实际这个符号呢，只有270多年的历史。它是那个瑞典天文学家安德斯·舍尔修斯于1742年提出来的。当时1742年的 就是咱们的清朝的乾隆年间、 哦、 那就是270多年、 嗯、 啊，所以呢中国古代呢就没有这个 摄氏 度的 摄 氏 度 这个概念、 嗯 啊、但是古人他怎么介绍这个高热呢、 嗯、 他有一个比较一个含糊的就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这么一个概念，在这个史记中常常以这个酷热、炙热、炽热、情热、极热、炎暑、炎日、炽日或热伏来记载这个天热，现在来看应该是一个比较笼统，不像现在咱们用那个摄氏度比较准确，能精确到多少度？ 嗯、 过去人家这个词啊，就是比较含糊了。 所以古代的高温天气到底是多少摄氏度，其实也很难讲。 对，最起码是应该是在民国以前，咱们没有采用这个摄氏度这个情况下，还是一个比较含糊的一个名词。 嗯、那咱们北京地区最热的这个气象有气象记录的是什么时候呢？ 目前呢还没有一个最确切的这个记录，但是咱们从这个古人写的一些个史籍中查到的呢，应该是最热的时候呢应该是在这个光绪年间，气温最高能达到了摄氏44度，咱们折合成现在啊，大概有44度， 是够热的 啊。因为我查了一下这个北京灾害史还有这个北京气象志中，对这个北京历史上的三伏天曾出现的高温的日子，它有一些个很大的记载，而且呢，有的记载呢还比较多。但是有一个特点，基本上属于高温的天气，基本都是这个大旱之年。 嗯， 哎，这个就是这个 年代下雨嘛，这气温就会降下去啊。 对，哎，你比如元代以前呢，对这个北京的高温呢介绍的比较少，直到这个明清以后才逐步的多起来，才详细一些。你比如这个明代，有一本这个《明实录》中，对北京这个地区这个高温天气，它就有记载。 哦， 你比如这个明正统三年，也就是公元1438年，它有这个记载，就是赤暑炎热，都城门外少见人。咱们呢就通俗的说啊，护城河边水减少了一半，草木变黄，无以生机。你看这热的已经。草都黄了， 黄了， 哎，而且 水也少了一半， 水也少了， 路上走的人都少了， 都很少 了， 太热了，人很多不愿意出来了。还一个呢是明成化16年，也就是这个1480年，他当时怎么写的呀？时至四更之日，那就是二伏啊、 二伏 热，一般热二比较热， 中伏是最热的， 对对，所以呢说暑热难耐，燕地。节赤日，燕地就是现在的这个北京，燕地应该是燕、节就是现在的北京。顺天府各县均有病耶报道，耶是什么？就是中暑的意思。左边一个日字，右边一个渴了的渴，去了三点水， 就实际上是喝水的喝， 喝去了三点水， 就左边的那个口字变成一个日字。 对，它这个在古代这个就是属于中暑的意思。唯有大兴、宛平县居多，就是咱们北京的东半部和西半部，当时明清时期是两个县嘛，多。毙命者百余人，你看热的就把人都给热死了。这在古代应该说，也不是很难见的事情。天特别热，确实挺难受啊。再有一个呢，咱们就是说是这个。万历28年，就是公元的1600年，他是这样记载的：经济久旱酷热，这经济就是北京的郊区啊，久旱酷热，筑谷焦枯，就是很多的谷子，它的谷是一个泛称，就主要还是农业作物， 粮食啊， 粮食作物，哎，比如像个玉米啊，谷子 干枯了， 都干枯了，哎，异地流行，它就是当时那个有些热病，老北京叫热病，哎，它这个流行的比较多，比如在这个万历43年，也就是个1615年，大学士方从哲这个上言，他就是往上面递这个递折子的时候，其中写的日者天时抗旱，雨则稀微，赤日流金。他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已经旱的呀，就是基本上见不着什么雨了，没有什么，连个小雨都很难见到了。赤日流金呢，就形成金的那个亮劲儿啊，那个日。那个就是特别热吧，反正咱们说的这个啊，到了这个明代的崇祯2年，也就是1629年， 这就更近一些， 就更近一点了。他是这样记载的：今三伏过半，酷旱不雨，秋禾将枯，农田失望，镇心昼夜迷宁。这是 皇上说的， 皇上写的。哎，他说 心里头实在是昼夜不安。 对，现在说已经过了这个三伏了， 三伏过了一半了。 三伏过了一半了，但是还是不下雨，还是很干旱，而且那个秋天，粮食因为过了三伏就已经基本是属于。立秋了嘛，是吧，都已经干枯了，看来今年啊这个收成是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我这心里特别特别的着急，心呢昼夜嘛， 所以这崇祯皇帝是忧心忡忡， 忧心忡忡，这没有粮食，没有粮食这将来是个很大的一个隐患，是吧， 这是明代的一些记载， 这是明代的记载，而且呢也记载的那个应该说是比较详细， 是， 到了清代呢，有关于这个大热天的记载呢就可能就更多了，因为离咱们现在 离得近了， 比较近了， 这个资料可能留存的就更全一些。 您比如这个康熙朝实录， 这本书里的就记载，清康熙十七年，这十七年呢是1678年六月，他说六月还是那个农历六月。当时什么，就是今日值盛夏，炎夏特甚，农事甚忧，六月炎暑，自京师至关外热伤人畜甚重，那就是说包括这个人，包括一些大牲畜被热的就已经很多了，而且你看他这个农事也比较堪忧，因为历代帝王对这个农事非常重视，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年终的一些收成。 对，咱中国本身就农业大国嘛，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制造业，民以食为天啊。 到了这个宣统年间，包括这个光绪年间，都有这个有关这个北京因为天气特别热，热死人的这些个记载。 嗯， 你比如这个《顺天府志》，其中就记载了这个光绪元年。 光绪元年是1875年。 1875年，初四日，初四日就是8月4号，极热，胜于往年。那这年应该比往年还要热。 这说的很直白了。 很直白。初五日，那就是8月5号，热更甚。十五日，情热又如前，没歇了酒什么几天，又跟前几天一样，还是那么热，噎死者甚多。那就是说还是这个中暑的人还是比较多， 所以天气干旱酷热哈， 哎， 实所罕见 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这个两代帝师之称的这个翁同龢，他是当时任这个户部尚书，他曾经参加过这个赈灾的工作，他对这个天热的这个记载呢有了很多的详细，当时热的那种程度用现代人的推断大概就是这个摄氏44度。 哇，44度啊。 哎，就是现在目前我从这个灾害志中就查到的这个数据。 所以这个暑热天气能在北京热死人，这气温都应该不低于40度了哈。 用按现在这个标准来说，应该最起码应该是38、39度或40度，因为我当时的条件呢，不像现在似的有一些个降温呐、防暑，当时也没有。 对， 所以人很容易中暑。 所以翁同龢记录的说，根据气象学家的分析，光绪年间北京伏天的最高温能到44摄氏度哈。所以由此说来，咱们北京历史上真是够热的，甚至是到了热死人的地步了。那么古代啊，北京人是怎么来度过这三伏天的呢？应该说人们也有自己的智慧哈，在什么饮食上啊、降温等等，虽然不像现在有这些什么空调啊之类的风扇的，但是那个时候人们有那个时候的智慧啊。 对，应该说在这个没有电扇、空调、冰箱那个年代，老北京人过三伏呢还是有不少高招呢。咱们呢分几个面吧，咱们来聊聊，包括这个饮食啊，包括一些个如何这个降暑啊，包括如何这个防蚊子，因为这个在古代的蚊子是非常猖獗的。咱们先说这个老北京的这个吃食，就是这个夏天盛夏的这个吃食。应该说吃的比较多的呢，这个比较像比如说过水面呀、拌凉粉啊、煮咸芹啊，包括凉糕啊、荷叶粥啊，这都是过去这个老北京过三伏天最喜欢吃的这几种美食。这几种美食呢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清凉爽口，给人带来很多的凉意。 所以入伏咱北京人也有说法，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对， 都是面食。 对对，这是老北京应该说多少年这个形成的这个民俗了。 是。 咱们先说这个老北京对这个面条的这个青睐吧，应该说是这个很多老北京都比较喜欢吃面条， 情有独钟。 对，而且呢吃的面条这个方式呢也比较多，特别是这个盛夏的时候，应该说很多的这个人家是以吃这个面条，因为它比较方便，比较省事儿。特别是这个过水面清爽利落，所谓的过水面啊，就是把这个煮热的面条啊放在这个冷水里的过一遍，因为在那个没有自来水的年代呢，咱们打的都是那井水，井水上来带着寒气儿，特别特别凉，而且你把这面搁里边再捞一出来，您再一拌，那绝对是爽口。而且当时呢不像现在老吃那个肉比较多，当时佐料也比较简单，什么三合油啊、芝麻酱啊，甚至一个简单什么茄子串啊，所以他做完以后一拌一吃，确实吃的比较舒服。 再放点黄瓜丝儿啊， 黄瓜丝儿， 什么这个豆芽啊、扁豆啊， 那就比较讲究了。 面码特别多，还有胡萝卜丝儿啊什么的哈。 特别是至少应该是在60、70年代，这个在北京吃这个过水面还是相当流行。 现在 也有，现在也有。除了这个过水面呢，北京人过去还讲什么吃这个村面，就是做村儿，比如比较常见的西红柿村儿、豇豆村儿。茄子村，因为也是吃着这个爽口利落。 您知道我们食堂啊，中午有时候有这村面就特别受欢迎， 尤其这个热天是吧？ 对。 你比如这个咱们说的西红柿啊、茄子呀、豇豆啊，这个村面一个是做的比较简单，另外它是带有汤，完了和这个凉水面一过完以后， 拌了以后您在这里吃，确实这个感觉很好。如果说再有这个刚洗的这个黄瓜您再怼上一根、那吃起来那绝对是爽口、所以老北京人对这面条的情有独钟还是有说法的。 是这西红柿鸡蛋的这个汆面就特别的有味儿、 对对、除了这个呢，过去呢在这个伏天喜欢吃这个韭菜馅盒子、现在好像不是很多了。过去这个老北京四合院一到盛夏时节吃起面食、这个韭菜馅盒子应该算是一个小的一个品牌。为什么说要这个吃这个韭菜馅盒子？因为早年间一进了这个七月呀，这韭菜就开始大量的这个上市 啊、 一个是呢价格比较便宜，另外呢比较新鲜，正是吃这个烙盒子的这个时候。 嗯， 老北京人吃这个韭菜呢还有一讲，因为韭跟那个酒长久的酒它是谐音的， 有吉祥的意思、 有吉祥的意思。特别是过去您看这个正月里吃这韭菜馅的这个饺子，它其实有时候北京人图的就是这一个由头，图的这就是一个、听着这个吉利 好兆 好兆头。这个因为人呢就讲究这个把好事想得多。 不过这韭菜馅的盒子烙这个盒子那也要手艺的。 对，所以它这个不是说是想烙就烙，而且它那韭菜馅盒子它还有中间还要掺一些个嘛，比如碎粉丝啊、或者豆腐呀、还有鸡蛋呀、它这应该是纯素的。完了用那个油和好了， 这个皮儿好像一般是热水烫的烫面啊、 对，热水烫面的那个面皮儿。过去那会儿没有什么电饼铛，它是那种支锅，是那种给扣在火上备的那个上面来烙，包好以后拿这碗一转，把边儿这个转圆了，倍儿特别圆，所以特别的很。我们小的时候三伏天还得吃那么两三次这个韭菜馅的这个盒子呢，还一个呢，这个三伏天吃时呢就是这个凉糕，现在好像应该吃的不是特别多了，前几年街上还有卖的，它就是用那个江米、豆沙还有糖做的，它就比较黏嘛。有的人说这个是年糕，实际它不是年糕，它实际就是应该是那种切成方的叫切糕，我觉得更为贴切。 现在什么护国寺小吃啊？ 对，上面还有，就过去卖年糕啊，它是比较讲究，它基本上是在一个小的一个小方格子上面把年糕做好了，在上面呢放上那冰，为什么它镇着这个？它是一个避免它坏，另外呢切完以后吃的特别凉爽。而且上面呢撒一点些一个什么小的什么瓜子啊什么，它有一个装饰，所以年轻人他比较喜欢吃起来、一个是看着它透亮，吃起来凉甜舒心。过去呢老北京人家有的还要自己做，但是呢那就会点什么的，不会什么的应该就是外头去买。 那个时候是放在这个冰上面，现在就可以放在这个冷藏柜里头了。 对， 方便多了。 对， 这个三伏天特别热，所以呢开火做东西呢就容易一身汗，所以夏天大家就喜欢吃凉菜，那时候是吧？ 对， 其实现在也是喜欢。 实际咱们现在基本说到这个酒店吃饭点几个凉菜，过去也没有这个凉菜，它就是那种比较简单，就是这个常吃凉菜，现在应该也有拌凉粉、拍黄瓜、糖拌西红柿，包括煮咸芹儿、拌茄泥，拌茄泥现在不是很多了，除非有个老北京人他喜欢吃、还有一个煮毛豆，这几种吃食呢它特点也是清爽可口，既是极好的这个下酒菜呢，也是那种清新健肺的，这种用现在的说吧绿色食品。尤其这个凉粉儿、现在很多人夏天也比较喜欢吃，是吧？ 现在都是买这种现成的凉粉儿， 过去呢过去很多都是自己来做的，他用那个绿豆淀粉搅匀了，反正一般老北京人呢他基本都会做，反正您让我做我不知道，反正我就会吃啊，做起来很讲究。就是凉粉呢有两种，一个是呢就是咱们看的那种方方正正的凉粉，一个就是北京人俗称的蛤蟆骨子儿啊，就是过的水里以后是它，咱们现在外地有卖的，超市里有卖的，就那个小跟那小蛤，北京人都管 小蝌蚪似的， 小蝌蚪似的，北京人都管它叫蛤蟆骨子儿。其实吃起来都是 凉粉鱼儿叫、 对，凉粉鱼儿，吃起来都是一样的，都是味道都是很好，而且特别里边搁那些芥末，再搁点这个黄瓜丝儿。吃起来特别爽口。 要说现在吃这凉粉，我就是知道川菜里头那个拌凉粉我喜欢吃，那北京的拌凉粉都加点什么呢？ 北京拌凉粉按传统来说芥末应该是必须有的，它提味儿、第二个呢叫黄瓜丝儿，黄瓜呢倍儿绿，拌起来这个看着您给您感官特别特别好。因为凉粉基本上不会搁辣椒的，因为它搁了芥末了，它辣味儿已经出来了。 那是搁的黄芥末吗？ 对，黄芥末。刨去这个凉粉呢，过去老北京人还爱吃这个煮咸芹儿， 这个我还真是没有吃过。 也叫毒咸芹儿，就是把这个茄子呀切成菱形块。 那这茄子去皮儿吗？ 一般不去皮儿，它不去皮儿呢，因为什么？要去完皮儿后，再用白水煮熟，这茄子它就塌了。煮的差不多的时候呢，再加入煮熟的黄豆。那黄豆是必须煮熟的。 对，因为黄豆不好煮熟。 对，黄豆不好煮， 先煮好 煮熟了。我再放一些个大料瓣 盐，等这个茄子煮熟了以后，去掉一部分汤，完再放入这个盐，趁热在这个菜上撒一些这个葱蒜的末，还有一个香菜末， 嗯， 哎，另外呢再炸一些这个花椒油，哎，撒在上边，等这个稍微冷一点了就可以吃了。这个菜有特色，吃出了有点这个炖肉的味儿，我估计应该是可能是因为大料起作用， 对、 啊、 就是八角的那味儿、 哎、对八角的味儿应该这个过去应该是老北京人比较青睐的这一个菜，因为过去茄子比较多、 嗯、 而且比较便宜， 嗯， 我这个前几年还让我那个母亲专门做了一个，那个味儿还是非常有味道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对， 这是煮咸茄儿叫哈， 对，另外呢七月份呢这个荷花盛开了，所以呢过去还讲究吃这个荷花粥 啊、 叫也叫荷叶粥，这个应该说是色美味香，它去暑，荷叶它就是一味中药， 哎、 它有这个去暑去热的这个功能。 那真的是要去摘这个荷叶回来哈？ 对，它是呢荷叶粥呢，就是做法就是把这个糯米熬成粥，完了趁热在上面盖上一个荷叶，整的荷叶盖在上面，片刻揭去，完了这个荷叶粥就变成这个绿色的了，因为那荷叶那个颜色嘛就落在上面了，完了散发这个淡淡的这个荷叶的香味，这是应该是过去老北京一个很有意思的荷叶粥，特别是早年间在这个什刹海的边上那些小店专门有卖这个荷叶粥的。另一种荷叶粥的做法呢，就是将这个荷叶放在水里边煮，要的是这个汤，说白了就是用这荷叶这味儿倒到汤里边了、完了把这个荷叶给倒掉再下米、这样做出来的荷叶粥呢这个味儿就更清香了、所以你看过去人还是有讲究，而且过去荷叶呢比较多，咱们现在看的基本就是只有在公园里才能看见荷叶， 这都不能随便摘了、 对，过去呢比如在北京的护城河边上有坑的地方基本的都有荷叶，所以随手摘来、随手就做，拿着架就可以做粥了， 真棒、这是盛夏时节哈，您给我们介绍的北京的几种这个小吃哈，还有些什么呢？ 实际呢刚才咱们说了一个面食，还有几个、一些菜，实际呢还有几个时令的小吃应该也是别有风味。一个呢是这个煮青玉米，为什么叫青玉米呢、就这个咱们现在超市也有，玉米正熟的时候倍儿青的时候摘下来，因为七月份嘛大量的玉米它就开始熟了，特别是这个头茬玉米刚一上市很多人都买，为什么？想吃这个芯儿， 它就是特别鲜嫩的那 种感觉，特别鲜嫩、 哎、 我们小时候那就是特别是玉米一下来赶紧买个玉米，完了煮了这个玉米一下锅就跟别人等着，哎，只要一熟了拿根筷子一杵在这个玉米棒子上不就吃，哎，确实香，因为那会儿也没什么特别可吃的东西嘛，觉得吃起来特别特别香，而人家过去老北京呢讲究吃芯儿，都想吃的是这芯儿，而且买玉米呢有讲究，它要掐一下让它见水，越见水 那就是 嫩， 哎， 越嫩，所以说讲究这个找那个叶子特别特别绿的，稍微掐一点水汪汪的，那绝对的是好吃，哎，这是一个煮玉米。还有一个小吃呢就是这个五香芸豆 啊、 说白了就大蚕豆， 嗯， 因为到七月中下旬呢，这个郊区这些沟边啊、河沿上这个种了很多蚕豆，它都熟了， 嗯， 所以呢，一些家人呢就是称上一斤二斤，哎，回去包了以后加水煮，完了里边放点食盐、花椒、大料，等开锅的时候，撒上这五香粉，哎，完了再焖一会儿。您再吃吧，绝对的是好吃， 这也是下酒的好菜， 下酒的小菜，而现在想的都很遥远了、确实那味道很好。 让胡先生这么一说啊，相信也能够勾起不少朋友哈，尤其是一些上了岁数的朋友，因为您刚才介绍这些也是您小时候或者是青年时候吃的哈，真的是勾起大家的回忆，太有滋有味了。那么老北京怎么过三伏天，还有一些什么讲究呢？稍后我们请胡先生来跟大家接着说。 你的笑容像故宫红墙一样的暖，手腕上跳动着你的世界，你的世界晨光里升起东方的鲜艳， 爱你就是爱过的表现，是活力创新的源泉，创新的源泉。 你包容不同肤色和语言，你承载沧桑后的永远。 我爱你，我的北京，我的家园。我爱你，我的北京，我的家园。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文史研究专家、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一书的作者扈立平扈先生，来跟我们说一说老北京如何度过三伏天儿。虽然说过去呢没有冰箱、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但是呢老北京依然也有很多智慧，能够度过一个凉爽的夏天吧。那么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扈先生跟我们聊到了这个三伏的来历哈，还有历史上的这些最高温的天气，咱们北京的三伏天最高温能达到44-45度啊，那真的是太热了。还有很多的这个夏日美食，非常的诱人。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您来跟我们聊一聊跟三伏有关的一些话题。那么刚才呢说到了三伏天老北京的吃食，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饮料必不可少啊，是吧？ 对， 没有空调，没有冰箱，但是消暑的饮料还是要有的。 对，实际上说起这个老北京的三伏啊，其实话题挺多的。咱们上面已经说到这个吃食了，咱们现在再聊聊老北京这个消暑的这个夏日饮料。用现在的好听的词儿叫饮品， 饮品 ， 酸梅汤、大碗茶是吧？ 对， 冰棍儿、 冰棍儿，过去老北京啊，应该说这个夏天喝最多的就是这个酸梅汤。它这个应该说是一个老北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夏日饮品。它的制作呢，主要就是这个乌梅、山楂、陈皮、桂花、甘草和冰糖，这是它的主要原料。而且呢，在这个很多这个记录老北京那个民俗的这些书中呢，它都有一些记载。你比如这个《燕京岁时记》中，这个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酸梅汤以冰糖和酸梅煮汁，调以玫瑰、苜蓿、冰水甚凉。振齿，就是弄完以后特别凉，牙齿都感觉特别舒服。以前门九龙斋以及西单牌楼邱家者为京都第一， 这俩牌子 有两个老字号，一个是九龙斋，一个就是这个西单这个姓邱的人家开的，这个卖的最好。九龙斋这个酸梅汤应该在北京 现在还有呢， 对，名气应该是最大。早年间呢，这个京城街头还有卖这个酸梅汤的小贩他是基本上拿了这个两枚铜盏吧，他就是打一边打一边有出声完了，实际就是一个响器，招引来买这个酸梅汤。 酸梅汤那个桂花味儿，喝到您嘴里的冒凉气儿，又解渴又带凉，不信您就闹碗茶。 当时呢，在这个清末呢，在这个琉璃厂，还有一家老字号，就是信远斋，它的酸梅汤也特别有名。 现在九龙斋和信远斋的酸梅汤还都有呢。 对，还有，它呢是用最好的这种乌梅和最好的这种冰糖来做，所以味道呢是原汁原味。所以每年的夏天，它门口还搭起一凉棚来，过了午后，到这来买酸梅汤的人特别多，特别些老人爱聚在这儿，一边喝着酸梅汤，一边聊天，这个酸梅汤是比较有名的。还一个在北京来说就是这个大碗茶了，现在好像应该看的不太多，但是 现在都变成一瓶一瓶的茶饮料了。 对，过去呢，因为为什么它这个大碗茶最受青睐呢？因为第一它实惠，比较便宜，另外第二呢，它这个制作也比较简单，热水做开了， 冲上茶再一晾凉， 对对，晾凉了，它就是大碗茶。而且过去在老北京呢，在一些个什么城楼边上啊，街道的八角上啊，就有这个卖大碗茶的茶摊儿，人走累了到这儿随意就喝，而且很便宜，所以就成为这个三伏天老北京人比较爱喝的这个爱喝的大碗茶。而且家里边有时候也是熬着那个茶，熬完以后放那儿，什么时候凉什么时候喝。 那时候还有那个凉开水的开水壶，凉壶是吧？ 凉壶，您说凉壶呢就稍微的再晚一点了，应该在80年代， 对， 那会儿叫凉壶。 我小时候就用那个， 那就是80年代了，50-60年代那会儿家里没有，他就是有时候拿个瓷盆，那没也没有铝盆，也没有塑料盆，晾在这儿，谁来渴了就喝这个。当然，咱们现在说的大碗茶，基本上马路边卖的，一般提起基本都是这个大碗茶。 所以当年有一首《前门情思大碗茶》唤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哈，特别是那些身居海外的赤子，听到这首歌都说感到格外的亲切。 对，包括一些老北京人，有时候有大还有人为大碗茶写歌呢，觉得确实听了也比较亲切。现在咱们听听，也很有味道。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有消暑的就是冰棍儿。 这个冰棍儿， 那个时候冰棍儿可没现在这么多品种，现在 没 叫冰激凌了。 您说这个对，应该说起冰棍儿啊，应该说是咱们这个北京人，不但是北京人，应该北方人是都是最熟悉的了。但是咱们、刨根问底吧，咱们说这个冰棍儿的由来、有些争议。你比如按这个有些民俗专家说呢，冰棍儿是从这个元代宫廷中的这个冰酪演化而来的，即用这个奶和糖制成。也有人认为呢，冰棍是外来物品，是从国外传来的，是西方发明的。我查了一个书叫《北京食品史话》，它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呢，就是1935年北京有人把这个天天冰呢放进一个大木桶里，完了加入适量的食盐，这样呢木桶呢就成了一个土垄洞室，再准备许多圆柱形的小铁桶，完了在里边注入这个香料和这个糖，最后插上小木棍儿，然后把一个个就装着糖水的小铁桶放进这个土制的这个冷冻室里边， 就这大木桶里， 大木桶里边，完了封闭起来，等它冷冻半个小时以后，完了就成了冰棍了。但是我又查了一个世界文明史，有一本书，他说的这个是另一种说法，而且呢，这也是被官方认的，说这个冰棍呢是1905年一个美国人发明的。1905年的这个旧金山呢，天气极为寒冷，有一个叫这个艾帕森的一个小男孩，这个岁数还当时应该是11岁，他呢就无意中呢，把一个棍子呢插在一个水杯子里边，就放到院子里边了。第二天一看呢，哎，冻成一个小冰坨子，一把那棍儿一滴溜溜，正好就跟咱现在看的这个冰棍儿似的，所以他觉得很新奇，完了被称为在棍子上的甜冰棒，他当时是这么称了， 因为他那个杯子里的水 是甜的， 是甜的， 对对，而且里边稍微有一些色素，好像当时的来说像个冰棍儿，但是原文写的是棍子上的甜冰棒，让别人一尝呢，还觉得特别好。1923年，他就在美国进行了一个申请了一个专利，当时就称为冰棍儿。这个现在是目前食品界比较公认的这种说法。此后呢，就这种方法呢就在各地传开了。这种两种说法靠不靠谱呢？咱们不做评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说呢，就是冰棍儿最起码是在20世纪40年代，甚至到90年代，是在北京人最受青睐的这种消暑的一个产品。骑着自行车边上放了一个箱子，箱子是白色的箱子，箱子上写着冰棍俩字，里边呢是一个棉花的一个 棉被 啊，完了 棉被窝的、 棉被窝，哎，有的那个箱子是横着的，有的箱子是竖着的，完了把这个冰棍呢一盒一盒的码在里边，谁要买冰棍把那个棉被掀开，最起码两三层得捂得特别严，完了这等到最后一层掀开的时候，那凉气儿一下就出来了。哎，当时的这个包装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一层纸，就是一层白纸，纸上写着冰棍啊，写有底下呢不像现在似的写上什么什么什么配料啊，什么产的呀、保质期呀、都没有，当时就是冰棍，完底下写着某某冰棍厂，很简单。当时呢有两种，一种是那种奶油冰棍，一种是那个小豆冰棍，后来还有分为这个红小豆，还有这个绿小豆，还有两颜色不一样。当时我记得这个奶油冰棍是5分钱，小豆冰棍是那个3分钱，而且很多人都是这个记忆，这个延续了很多年吧。当时吃起来特别特别硬，而且特别特别好吃，因为当时应该说很多人的家庭条件还有限，吃这个奶油冰棍的还好很少，大部分吃的都是这个小豆冰棍。小豆冰棍，那你要吃一根奶油的，你得加1分钱，得买2根小豆的了，是吧？ 所以说起来都是满满的回忆哈，很有意思。 所以应该说，我有时候跟别人聊天说，现在虽说有很多冰糕啊、什么冰激凌啊，甚至各种各样咱们叫不上名字的那种流行的时髦的饮料，但是怎么吃也吃不出来当年那种红小豆啊、奶油冰棍的那种味道，那应该是一种特殊的一种记忆，是吧？现在也有卖这个小豆冰棍的，咱不说价钱，就这个包装和这个味道绝对不如我们小的时候吃那个味道那个 好。跟您的记忆不一样了， 对， 所以您还是记忆当中的这个红小豆冰棍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吃上了。那么说完了夏日的消暑饮品，还有这个冰棍，咱们再来说一说，不光是要吃，那个时候夏天大家也是有一些防暑降温的办法的，是吧？ 哎，对，除了在个饮食上嘛，还有一些个办法在进行这个消暑，应该说是北京人比较聪明，咱们说用个简单的话，比较因地制宜的办法来过这个三伏天儿。怎么因地制宜呢？反正最凭我的记忆吧，包括我和一些个老人聊天，有这几种方法。一个呢是就是窑坑护城河里泡澡，现在听着比较遥远。窑坑是什么？就是过去修完北京城以后留下了很多大坑，这坑里边完了，一到夏天积了很多水，而且长了很多那苇子，还有一些荷花，北京人跑那里泡澡去。还有一个呢就是护城河，围着二环就一圈护城河，现在就是好像北二环才有，南二环还有一段是吧？西二环已经没有护城河了。过去 出了城门就是护城河，很多人那个特别是小孩子到护城河里去泡澡，有时候呢天气特别特别热，完了一泡真的是特别是泡一天， 嗯， 哎，小孩在里边什么扎个猛子啊，搂个这个狗刨啊，很有意思，既开心还有凉爽。 对， 这应该说最起码是在四几年或者五几年，我跟一些老人聊，老头说那我小时候经常到这个窑坑里泡澡去，那夏天没地儿去啊，是不是？ 这才凉快、啊， 还凉快，绝对凉快。还一个呢，就是睡凉席儿，这个现在应该也有， 嗯、 就是把这凉席儿在这睡觉之前拿这凉水，有的是稍微泡一下，有的拿凉水擦几遍，完了躺在上面。 嗯， 凉滋滋的很舒服。 对、 哎、 我小时候还每次我记得睡觉前、嗯、我母亲都会让我拿 凉水 把那个擦 一 下、 哎、擦 一 擦，一个是卫生，一个是呢就是特别凉爽。 嗯、 老北京呢每期医院叫水凉席儿。还一个呢就是这个过穿堂风，我觉得说这个词儿我觉得至少应该七八十岁的老人应该有些记忆，因为过去呢北京的这个四合院呢都有那个大门道， 嗯， 门道应该两头通着，特别基本都是南北的多，特别特别凉爽，而且那个到了这个夏天小风一刮，在这个门道里坐特别舒服，有很多人呢都在这儿，特别是一个老头老太太呀，跟那聊天，老太太跟那纳鞋底儿啊，就是这个凉风，特别特别舒服，所以北京人也给称为叫过穿堂风、 其实就是纳凉， 就 是 纳凉，就是 那坐的这地儿呢、正好是有穿堂风、 对， 就大家就愿意在这儿、 晚上呢坐在这儿呢您聊天、那会儿还不像现在什么打个麻将很少，基本上就是以聊天为主，而当时呢也没有电视，咱更没说网络了，是吧？所以聊天是老北京人消夏的一个主要的话题，包括六七十年代都特别多，比如农村吧，村口大树底下一坐，真是坐半宿、 嗯、 要天气热的话你真的睡不了觉、所以就是聊天 坐在有风的地儿、 对对，有风的地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树底下乘凉，因为过去老北京的胡同里都有这个大槐树，像农村的村口基本有个槐树，所以这应该也是一个过去人们乘凉的一个地方。白天它阴凉特别特别大，而且边上一过风舒服，晚上呢聚在一起聊聊天也很凉爽，甚至有的人就跟地下铺个凉席就在这睡觉，这都是过去都很平常的。 三伏天呢既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也是蚊子最多的季节啊、那个时候也没有蚊香啊，也没有什么驱蚊器啊，那咱们北京人怎么来这个驱蚊防蚊呢？在这方面有什么高招吗？ 这还真有高招。这简单的说呢，过去这个老北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火绳沤烟驱蚊子。这火绳是什么呀？火绳就是蒿子，把蒿子打回来以后，就是这个鲜红劲儿打成编成辫子，俗称火绳。还一个呢，就是冷布糊窗户。冷布咱们用现在来说就是窗纱，但是古代的这种冷布跟咱们现在的窗纱还是有区别的。前面呢是把蚊子驱走，这个火绳用烟把这个蚊子驱走，冷布呢就是防蚊子，基本在窗户上绷上一层冷布，就咱们现在说就是窗纱，它是防蚊子。 我特别想问问，这个火绳是不是就有点类似后来的蚊香啊？ 不是，跟蚊香还截然不同。火绳是这样，火绳呢，因为过去出了这个城门以外，就是护城河。四几年，包括五几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你出了二环，基本都是农田、高粱地啊，什么玉米地啊，而且路边长了很多这种蒿子，北京人俗称叫臭蒿，还不是香蒿，叫臭蒿，就是蒿那味儿啊，别有一种味道，咱们也说不出那味儿。所以北京人呢，把这个蒿子打回来以后，编成那个大跟那大辫子似的，蒜辫子似的，编完，这其中这蒿子里边还有艾草，它因为它有艾草味儿更浓，编成那个辫子，这个辫子呢编完以后挂在房檐里晾。但是不能晾纯干了，一干了一点就一着了一小火就过去了，他要让那个潮湿劲儿取下来，等到天快黑的时候，在家里边四合院快吃饭了，这个火绳给搁在盆上，因为怕它有这个碳嘛，一挂在哪儿都是，火绳一点那烟就起来了，而且搁在这个下风口上人熏不着，蚊子就怕这个火绳这味儿，你想这个蒿子和这个艾草这一着起来，这蚊子全跑到哪儿都是，所以过去应该说是一景儿，特别在很早的时候吧，我查了一些事迹，很多人家里都用这种方式来驱蚊子，而非常有效。 火绳 这个明代有个叫方孝孺的，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就赞美这个火绳。他是怎么写的？写的是：童子拔蒿素枝，置火于端，其烟薄欲左回右旋。他说的这个编这火绳啊，绕床数匝，逐蚊出门，把这蚊就驱走了， 赶出门了， 赶出门了。所以应该说这种方式，应该说在北京还是很普遍的。我去年到那个农家院里看，还有，看着当然很新鲜。 还能看见那火绳呢。 嗯，其实我听您这么一说啊，觉得火绳跟这个蚊香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它也是用这个味儿来熏， 作用是一样，都是用这个味道把这蚊子驱走。制作方法和这个形观上是差异， 就是和外观上是不一样的。 因为蚊香嘛，是现在机械做的，但是里边可能一些燃料，可能比如像这个蒿草的东西啊，或者这个艾草啊，我估计可能应该也有这个味，必须用这个浓浓的味儿才能把蚊子这个驱走。 火绳我听说还有一个雅称叫火龙，是吧？ 对， 据说还是皇上赐的名字。 对，这也是一个民间的一个故事吧。而且北京人确实有时候把这个火绳称为这个火龙。 嗯， 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有一年呢，这个七月，也就是三伏天的时候，这个康熙皇帝微服私访，傍晚时分呢就借宿在这个京东运河畔一户人家，可是刚一躺下，这蚊子就上来了。您现在也是蚊子，这你往那一躺着，蚊子嗡嗡一飞，非常闹心啊、 哎！ 尤其你要再打不着，特别难受。所以呢，这康熙皇帝被蚊子折腾的半天没睡着，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下，躺起来坐起来。这时候呢，边上一股淡淡的这个蒿草味过来了，觉得咦，蚊子没了，哎，觉得这怎么回事啊？第二天醒了一看呢，房东呢在他这个边上放了一根这个火绳，火绳的味道把这个蚊子给驱散走了。哎，他觉得很有意思，这火绳有这么大的功效。把这蚊子给驱走，而且这个蚊子很多呀，而且在郊区更多，有水塘的地方蚊子特多。后来问这个人家说，您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说哎，我们就是这个农村用的这个火绳，就是用蒿子呀编的，专门来驱蚊的。这火绳这名有点不太雅，说我给赐个名吧，您叫什么呀？叫火龙。当地人一说，哎，心里说您赐个什么名儿，反正最后他还是这个驱蚊子。哎，后来这个火龙这个名字就在民间传开了，所以也成了这个火绳的一个雅称。早年间呢，一进了这个六月，就是农历六月，天一热，大概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吧，在这京城啊，街巷里还有专门卖火绳的。他这怎么吆喝？火绳驱蚊子，火绳驱蚊子。他有些人家懒得去打这火绳，或者不会打这火绳，所以就买根火绳，就来用这个熏蚊子。至少应该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吧，在京城一些个还有人在使用火绳，因为咱们那会儿还没有蚊香，很或者说极少有 蚊香，没有普及， 没有普及。所以现在呢，这个火绳已经难见其踪了。但是我觉得啊，应该是属于最环保、最经济的这个最实用的这种驱蚊的一种方式。 这个火绳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哈。刚才您说了，这个老北京还有一个叫冷布狐疮，这个我估计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了。冷是那个寒冷的冷， 寒冷的冷， 布是布匹的 布， 布 匹布匹的布， 用这个冷布来糊窗户。 对， 哎，这是怎么回事？ 实际是这样，实际冷布的作用跟咱们现在这个纱窗的一个作用是一样的。 冷布是什么布啊？ 冷布呢，它是你看，它是这样。冷布呢，我查了一下这个北京民俗这个书，他说冷布实为纱布。老北京过去有一种纱窗，因为过去老北京的那个窗户呀、是活的，到夏天它就支起来，最早还没有玻璃，是纸的，就支起来，支起来蚊子肯定会进来的，所以他就做一个这个冷布的冷布窗，挡上，就专门挡蚊子的。所以呢，叫冷布，实际它并非是布，而是纱，实际就是它中间得有眼儿，得透风啊，所以它是用那种木屐织的一种窗纱。它这但是这个线呢是单股的，特别特别细，我小时候还有呢。完了，基本上就是大概2-3毫米， 就是那小眼儿， 小眼儿，哎，两 那就跟纱窗那个小眼儿类似。 实际就是作用就是现在的这种纱窗，它有这个有绿色的，有这个本色的，就是白色的。它这个在这为了结实呢，它在这个冷纱上呢，它要烫成一层浆，所以摸起来比较硬。它 是挺的， 对，比较挺实，上面有一层这个，所以它也平整，绷起来比较严实，所以呢，蚊子呢就根本就进不来，而且还能透风。所以在应该50几年，包括在70几年的时候，上世纪70几年还有这种纱窗，而且过去呢，就是说这个纱窗，因为当时呢，就是北京有什么，有专门卖这个冷布的，叫冷布庄子，应该这个地方主要集中在哪儿？集中在这个前门外的打磨厂，还有这个北官园一带。大概在民国时候吧，大概有这个20多家，而且这个冷布庄子呢，它本身它不做，它就是专门进。当时在天津啊，有很多地方专门做这个冷布，所以它就是这冷布庄子是用北京话叫囤货， 它是等于批发来的， 批发来的， 完它 给零售。完了，比如您说您这窗户多大，您要多大，它给您裁多大，它是这么来卖的。说起这个冷布庄子呢，在这个打磨厂专门有一家特别有名，而且它这个打磨厂这家冷布庄子呢，是专门给皇宫做这个冷布的，因为当时呢，就是李莲英的一个拜把子兄弟专门在这个打磨厂上卖这个冷布，所以呢，通过这些的关系把这个冷布打到皇宫里边去了。而且一到这个夏天开始，后宫啊有多少房子呀，他都要安冷布，所以这家一下就火起来了，而且通过这个冷布发了财了，所以呢，他也对这个李莲英呢也 也不薄，逢年过节基本上都要去打点打点，送点礼啊，谢谢这个李公公啊，应该说是当时在打磨厂一个卖冷布的一个大户，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纱窗的前身啊。 对， 应该 可以这么说， 布织的， 对， 也很环保。 实际说布，实际是纱， 嗯， 就是应该叫冷纱，我觉得贴切一点。 今天啊，扈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北京人过三伏天的法子，真的有很多是既简便又行之有效的，而且是经济实惠，极少花钱，用最时髦的话说就是绝对的低碳生活。特别感谢扈先生今天给我们介绍这么多和三伏天有关的内容，既有历史也有掌故，还别有情趣，谢谢您扈先生。 不客气， 也祝愿大家安然度过一个夏天。 对，因为未来的这个20-30天甚至是40天是比较炎热的。 对，我们现在是可以在这个空调房里头哈，吹着空调或者吹着电扇听这个节目，非常的惬意。好，再一次感谢扈先生，谢谢您。 春秋末至静静者，夜为寒欢度云河，多少人听过你的传说，蜿蜒多少角落，云和水慢慢流过，如同我身上脉搏，多少人经过留下诗册，换了多少篆刻，南北东吴大溪流过谁的眼底，远处有炊烟滚归期，山坳中有你环保留下来的秘密，水面倒映一派生机，牧童少壮的船音入耳动听千里，关于云河的心律，瑟瑟垂柳摇曳不休划过苍穹，关于云河的记忆，秋末至静静者，夜为寒欢度云河，多少人听过你的传说，蜿蜒多少角落，云和水慢慢流过，如同我身上脉搏，多少人经过留下诗册，换了多少篆刻，南北东吴大溪流过谁的眼底，远处有炊烟盘归期，山坳中有你环保留下来的秘密，水面倒映一派生机，牧童手中的船音入耳动听千里，关于云河的心，瑟瑟垂柳摇曳不休划过苍穹，关于云河的记忆，南北东吴大溪流过谁的眼底， 南北东吴大溪流过谁的眼底， 山坳中有你环保留下来的秘密， 山坳中有你环保留下来的秘密， 牧童手中的船音入耳动垂柳摇曳不休， 瑟瑟垂柳摇曳不休， 南北东吴大溪流过谁的眼底，远处有炊烟盘归期，山坳中有你环保留下来的秘密，水面倒映一派生机，牧童手中的船音入耳动关于云河的心律，瑟瑟垂柳摇曳不休划过苍穹，关于云河的记忆。 今